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多层饭店这段相声，我想一定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段子由马季创作，上演之后反响很大，一直受观众欢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多层饭店。这段相声说的是一个人到外地演出，下榻一家饭店，由于入住手续繁琐，往来于各个部门之间，费了一番功夫才办好入住手续，然后又为吃饭问题逐级上报，演出完毕临走才把一碗面条批下来。这段相声啊，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讽刺了办事人员的懒散和不办实事，在笑声过后发人深省。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多层饭店。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啊，段子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前两天呢，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是啊， 嗯， 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怎么样？ 好啊，下次再有机会，无论如何我也得争取不去了。 嗯，好了半天不去了， 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是不是我们那儿的观众不够热情？ 不能那么说 啊， 观众跟今天一样十分热情。 哦，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 哎，市委书记亲自接见，文化局长场场陪同啊。 那是我们那儿的气候您不适应， 你们那儿是四季如春，我去那时候正是不冷不热，尤其我住那饭店环境太好了。 是啊， 那房间都是带套间的，自动调温，地下有温泉管道，24小时供应热水。 嘿，哎，您住的是哪个饭店？ 多层饭店。 多层饭店 新建的。 有多少层啊？ 200多层吗？ 有那么高的楼吗？ 不是，办手续得200多层。 好嘛，这么个多层饭店呢。 住这个饭店有个好处。 有什么好处？ 房钱比较便宜。 哦，住一天要多少钱？ 我这样的房间1天1.5元。 哎呦，一天才1.5啊。 嗯， 那太便宜了。 不过另外得收一点手续费。 那也不算贵。 还收一点管理费。 嗯， 再收一点卫生费，再收一点水电费，再收一点家具折旧费，再收一点门窗修理费，